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Hello 嗨嗨！ 哎呀， 我又回来了。 哎，这个哎，你又回来了，上哪儿去了？哎， 时而出现，时而不出现，就像雷阵雨一样。 哎、啊，那你待会儿又闪了是吧？ 今天晚上会出现好吗？ 好，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9月8号星期三。 嗯，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周三的下班路上，我们用好音乐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同时，今天呢，也迎来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FM 九七四，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迎新派对啊。 对对对，云 端音乐周。 今天我们会邀请到谁来呢？ 太棒了！那我们的这个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啊，这次的线上的音乐角系列，啊，今天呢，我们要迎来的是我们第一批啊，第一批同学，新同学啊，迎接他们的将会是我们的音乐好伙伴， 嗯， 火星电台， 耶！但是他们现在不在， 嗨， 他们这会儿在哪儿呢？ 哎，他们在楼下的传达室，待会儿就上来了啊。 是的， 我们准备一下。 嗯， 那其实今天其实也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有关于音乐加减法的相关的内容， 嗯， 怎么用音乐给自己的生活加一些快乐，减去一些这个负担啊，等等等等啊。 对，其实我觉得火星电台给我们的那种音乐的治愈感，就是从他们推开世界的门那首歌开始的。 对，就是先把这个门推开啊。 对，大学的校园门。然后这首歌应该送给莘莘学子们， 是 吧？ 宿舍几零几，推开门要看一眼。 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了。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从传达室到我们楼上这么快的时间就跑上来了吗？果然是火星电台啊！ 嗯，飞一般的速度。 好吧，我们先来这个和大家用音乐开个场啊。 嗯。 因为昨天晚上的一场比赛让我有些小小的郁闷啊。 怎么了？ 这个中国队的主场啊，迎战了日本队，最后呢是0-1输掉了比赛啊，就整个呢。有点难过吧， 嗯， 但是也找到了差距，就是难过归难过啊，我们的痴情和长情还是依然在的。自己家的孩子嘛，这个输了咱们也不能说什么，只能是说难受难受，找找差距，对不对？ 对，这场比赛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了，如果看了的话，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你此刻的心情。 今天星期几啊？ 三，今天周三， 就有点晕啊。好了，9月8号星期三的下班路上，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别忘了都来关注我们的这一次的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的迎新派对。 嗯， 稍后火星电台做客我们的节目哦。 You're 天星期几啊？今天不是星期五，今天是星期三啊。 对， 那为什么有一种周末的感觉呢？ 因为今天要迎来很多好伙伴啊。 对，说比如说啊，这个雷雨还有风雹，因为气象台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的预警信号。 是的， 预计当前至23点啊，本市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局地的短时的降雨呢还是比较强大的。 对， 并且伴有6级以上的短时的大风和冰雹，大家注意防范吧。 对，所以说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和我一样没有带伞的话，抓紧时间回家。 对。然后可以安静的这个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 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在线可以想问的问题都抛上来，然后我们会择取其中一部分问到他们。 是的，火星电台稍后就来做客节目了，哇，太期待了，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他们。 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大型追星现场，对于我来说， 不单单的是你啊，还有很多人呢。平常你说要去看一场火星电台的演出啊，那票都不好买， 对， 对不对？还得去火星，很远。 哎呀，真的是！你现在要给大家有一个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说不定有一些朋友就是初识他们呢。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 好，等他们来了，我们再聊啊。 好嘞， 说一下放假的事儿吧，也是好事儿嘛。 10月1号到7号 啊，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四放假调休啊，就是国庆节的这个放假，一共是7天。 是补班的时间呢，是在9月26号星期日，还有10月9号星期六上班 啊， 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工作和生活。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节假日期间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 对，加强个人防护啊，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和一个背包，我想就这样出去走走，我随时都想逃离这宇宙，我开悟重获新的自由。巴拉巴拉布，嘴上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在干嘛。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了。想哼着慢歌，一首走到每一步，心里默数巴拉巴拉布，享受着生活的变奏，每一个瞬间都不同。就是不听话，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有灵魂的傻瓜，不害怕代价，不怕别人笑话，最重要我知道我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了。 就是不放假啊，不是，就是不听话。你看我是一个， 你这不听话， 多爱工作呀，是不是啊？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那这首歌，哎、 好吧，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下班的时候享受一个快乐的氛围。 好了， 当然有很多朋友已经说了，既然今天火星电台要来， 怎么的？ 所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时差吗？火星的时差和地球时差有点不太一样 啊。俗话说得好，这个天上一日，地上几年呐。变 神 话了， 什么呀？ 不对不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其实请到火星电台来呢，就是还有带着他们的好音乐， 对， 我们一起陪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这个秋日的傍晚， 对， 然后呢，用音乐好好的去 告诉大家人生是一件多么快乐幸福的事情。 对，所以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收听链接发送到自己的朋友圈，包括我们的视频也在同步直播，可以在新浪微博包括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俩这张大脸。 呵，今天透露大家是大脸是吧？ 你没觉得我今天穿的像一个金刚芭比一样吗？就是当年拍照的那种死亡视角的出现， 这样倒比较适合火星电台。 好嘞好嘞，有力量。 就是想要放假，做一个零负担的玩家，没太多计划，不设定要去哪，就这样一直向前，不管啦。 好了，我们今天其实要继续测评的好歌啊。今天其实前几天我们测评或者说分享过杰克隽逸的新歌《尽兴》，没有测评它，但今天上午十点呢，这首歌的这个舞蹈版的 MV 正式全网上线了。 对，所以在初秋的凉爽当中，这首歌走路带风的歌曲要正式测评一下。 歌曲的官宣说，用自己的方式，凭借自己的力量，做最尽兴的自己。而这首歌你会给出几星呢？ 当然只有我最懂。 稍后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可以参与我们的投票，看看你给几星，他能否留在曲库。 对，凭空送来的钻石有所谓，在套路深的猎人自行劝退，当个聪明的女人，你会选择乖乖被牵着走，还是爱不释手？哦那那那，我千杯不醉，自说自话，自己万岁。拆穿我的搭配，别给我指路站队，别对我天花乱坠。Yeah, I'm on my way, 华丽翻墙，尽情看我办得到，办得到，走路带着火。I'm on my way, 答案只有我最懂，我麻烦你看好我，做尽兴的自我。 这首歌你给几颗星啊？ 五颗。 啊，你怎么改口了？刚才你还说三星的。 然后我今天心情好啊。 变得太快了吧。 心情好就是听什么歌都阳光明媚的，恰好这个杰克隽逸这首新歌也是特别适合下班路上来听，很轻快。 尽兴嘛，就希望大家也能够听得尽兴，玩得尽兴。今天也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的音乐加减法，这次的 FM 九七四啊迎新派对，火星电台就要来做客节目了，我给四颗星。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就要交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杰克隽逸这首尽兴新歌，你会给出几星的评价？ 对，作为这种 party 的热场歌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FM 九七点四，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玉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中，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加当。 好，我们的迎新派对就要开始了，5:30啊，正式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 party 啊。 嗯， 然后呢，哎，真是预告了好几天的这个我们的音乐加减法的迎新派对，今天正式上线了，同时也开启啊北京音乐啊，我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的北京音乐角的这个线上的音乐角的部分啊。 嗯， 一系列的这个我们的精彩的节目啊，今天将会做客节目的是火星电台。 是的，同时呢，你可以在北京乐广播和天天 FM 收听音频直播，同时呢，活动也会通过微博直播，包括微博校园、微博音乐以及北京乐广播的官方微博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跟我们发来一些互动的消息，比如说你好奇他们什么？ 对，我觉得就是个问题，一定要想好你要怎么提，因为。到时候你无论是在我们北京乐广播的官方的微博，还是在这个微博的直播、微博的校园、微博音乐，其实底下的留言评论都有可能会被翻牌啊！就是大家就想想我们要问什么， 嗯， 我们待会儿让火星电台来回答的，好不好？ 为什么叫火星电台？ 问我啊？ 这个问题我们先保留，好吗？等一下问一下他们俩， 就是特别酷的一个名字。 不对，应该是他们四个，因为是从两个人现在已经变身成四个人，然后同时出现了，所以叫火星电台乐队。 对。你知道有太多太多的歌是他们写的了， 对， 就是我今天其实一回顾啊，我们其实电台常常播放的音乐当中有很多都是他们写的歌啊，可能也是我们电台 DJ 特别偏爱他们的音乐的曲风吧。 是，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啊，这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带来这首愚人快乐。 总是晴朗，因为身边有群好姑娘。年少的人难免轻狂，于是痴暮年满身的伤。做一副愚蠢的可笑模样，只为亲爱的亲爱的兄弟们开怀一场。我们玩着玩着玩着玩着就长大了，我们笑啊笑着笑啊笑着变老了，变天真了，更没谱了。爱总是来去无常，驰骋疆场，也许渺小的我们本不该有太多奢望，不如执着地守住我们心里的那片海洋。我们做着做着做着做着的梦醒了， 火星电台的歌啊，你说 他们很火星嘛， 很火星、 哎、不是，就是有的时候 外太空， 哎，会听出来很多很多的想象啊、嗯、想象可能存在在你的脑海里， 对， 在你对于过往的回忆里啊等等等等的空间里，有的时候其实又会轻快的，像这个口哨、啊、包括前面其实歌里面唱到的那个部分，又觉得其实你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在街头漫步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对、嗯、所以说制作人和自己的音乐是非常的贴合的、 嗯、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收获到最大的快乐就和黄少聊天、 嗯、 觉得他们那种呈现出来脱线般的快乐， 脱线般的快乐、啊、 就很欢脱、嗯、然后你也会让你觉得心生羡慕，他们好像就没有烦恼一样。 那这样吧，今天我们就分一下角色、嗯、火星电台来了，你就来充当天线宝宝 啊？为什么天线宝宝叮叮啦啦啵的那个吗？ 你要在线吗？ 好嘞好嘞好嘞，来听一下，同时也是火星电台为许茹芸制作这首歌《爱就爱吧》。 嗯，这首我也很喜欢。 嗯。 阿杰路阿杰， 你再说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对。你不怕这样把、哎、待会儿我们的这个来的同学们都吓跑了吗？ 没事没事，我就是曾经有一次我就挑战自我的舒适圈。 你就特别像那个下课以后，然后大家都准备走了、啊、然后就你一个人还要说，哎，等同学们留一下，我要再唱一首歌给你们。 不是一周毁一首歌吗？这周还没开始毁呢。 今天要把这首许茹芸的歌毁掉吗？当着人家这首歌的创作者的面， 我当他们的面还唱过推开世界的门呢。 待会儿给你一个机会好吗？就现场毁一下这首歌。 行行行，没问题。就这样歌算了，咱们可以一起毁一下那个推开世界的门。 好，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路遥知马力那首 哦，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时候我刚才就特别想唱那一句，我要的不是你爱我， 不是你恨我， 后边还得去两个字啊。好、嗯、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呢，其实之前也有朋友热情推荐过啊，同样也是来自于火星电台创作的一首歌，写给王源的这首圆舞曲。 在整首歌曲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跳舞的感受。 当夏日的温热褪去之后，秋天的清凉，在这里面会想到多少画面呢？ 长鲁莽而夺目的幻想，装上有好运的姑娘，夏天的影子拉的腿好长，他们穿过有回声的墙。那时候问题好多啊，时间的答案是一个。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在阳光下面摇。 习惯在天黑坚持关头听音乐，又在午夜靠着我的肩看那些旧歌舞片，不然我们不顾一切地冲向了那海边，尽情地跳跃，尽兴地那些来迟的人们在阳光下耀眼的喜悦。我的喜悦， 回想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这个少年啊、 嗯， 现在已经是青年了 啊！我没听差吧？ 哎、时光荏苒啊，这个确实，哎，岁月不留情。 对、 啊、 你现在依然八岁、哎，不对，说大了三岁。 对、 嗯， 你看这个啊，狼哥的声音啊，从那个时候的那个感觉，温柔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纯净的部分。 是， 对， 就是这首歌，包括这张专辑，也是我对他重新的认识吧，就没有那么民谣。 嗯， 然后会有很多浪漫的色彩，这也是火星电台早期的一个作品。 对，会是当年听那一张里面就是特别印象很深的一首歌、 嗯、 喜悦。 喜悦 我们也用这首歌啊来为我们这个哎让狼哥给咱们开场了，今天好不好？ 好， 就是开启我们今天正式开启我们这个节目，我们的北京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们这一次的音乐加减法啊，这个迎新派对、 嗯、 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我们这个开启我们的这个线上音乐角的这个系列、啊、 对大家呢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听听 FM 的收听音频直播的同时呢，活动也可以通过微博直播、微博校园、微博音乐以及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互动，包括可以向火星电台来发发问， 对就提个问题呗，待会儿我们会挑两个、 嗯、 真的是有可能就翻到牌，然后让你这个听一下是如何去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说了那么多啊，终于让我们此时此刻啊，在地球，在北京，此时在我们的建国门外大街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迎来火星电台。我请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哎， 分别都是， 我是火星电台黄少， 我是曾宇， 我是鼓手贝贝。 谁替韩阳老师说个话呢？ 大家好，我是韩阳。 哎，还挺像人呢，还有一个人呢。 韩阳去。他出差了吧？ 啊、 嗯，对，工作他们都是，其实都很忙，现在对 对、 嗯， 就是以前是两个人的身份，嗯、现在是 四个人 是， 我们就是尽量同时出现。 嗯、 哎、，OK， 好吧，今天其实很多很多朋友已经这个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对， 大家对于火星电台真的一点都不陌生啊！我说你们属于那种电台 DJ 偏爱歌手系列、 嗯、 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即使可能没有见过你们，之前也和你们也没有说过什么。公司也没有给我们钱，也没有给我们 说过什么。 屡次播放你们的歌曲， 我们就每天老在节目里播。我们是为什么？ 跪在这门口， 就是想哎，动不动就会提到一首歌。哎呀，这首歌火星电台做的，这首歌火星电台的风格。 嗯， 噼里啪啦说了半天，今天终于呢，本尊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 是， 啊、 再次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 欢迎，欢迎，欢迎。 嗯， 好吧。今天我们从哪儿开始聊呢？ 我们先从推开世界的门开始聊吧。怎么样、 啊、为什么？ 因为就是新生都开学了嘛，然后很多朋友都特别期待，说能不能现场听一下这个live。 推开学校的门是吗？ 对， 这么学校的门 这么快就要进到这个环节了吗 ？Live 呀、啊，就应该享受一个 live 的现场。我今天好不容易做主人，是不是？上次现场还唱过这首歌， 对，挺好的。咱们就直接开始吧。 行了， 啊、 直接就开始了。 我就先唱一首，那个是不是能放松一点？ 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哎，今天我们都是有备而来的， 来 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流程，现在应该其实是先放人的新歌才对。 新歌 啊？ 真的吗？新歌我想抻一抻，等会儿再说。 抻、啊、好好，那就先听你们的好不好？你们来决定，我们先从哪一首开始听，或者我们就先唱。 就 我们随意一点，咱们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双减政策嘛，音乐加减法，咱们不要太规矩，我们可以 随性一些。突出的是减啊， 对对对对对， 音乐加减法是什么意思？ 就是 教育双减政策。 哎呀，你解读一下啊，我来说一下。 好， 我们今天这个玩法其实很简单。你看，你们这是现在也有些乐器 啊、 哦。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呢，主要是从音乐的角度告诉大家，其实你们在这个课余生活里面可以有很丰富的这么一个人生的状态， 可以让搞搞音乐。 对，音乐其实可以去做一些加法，但同时也可以做一些减法嘛。 嗯， 一边加一边减，加点快乐、 嗯、 啊。 对，让 减点 减少作业 生活啊， 对， 再做一些减点 对吧？加点朋友，减点薪水，反正就是这个类型。 哦， 可以 、啊，这个逻辑特别好， 喜欢吗？ 你加了。加了朋友一定减薪水，因为老要请客， 对对对对对 得请客是吧？ 所以就跟他们今天聊天的现场就是大型脱线现场， 没有，我 特放飞自我， 特别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大型脱线，好 吧？脱线还是 脱线？ 脱线。 就那天，对那天现场跟他们去唱歌的时候，就那天感觉到这个氛围异常的 happy， 就是万般的。 主持人提醒你一下啊，私生活曝光太 多。行了行 了， 好嘞好嘞好嘞， 差不多得了啊。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好吗？ 好， 先。来一首，还是先唱放一首？ 先、 不是先唱一首吗？ 太 随意了。 了 先来一首吧， 先来一首吧。 好嘞， 好。 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 好，在唱之前，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此时此刻的节目正在进行音频、视频的直播。 嗯、 音频呢是在我们 FM 九七四，还有听听 FM。另外呢，在这个微博啊，微博音乐、微博校园，还有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博啊，还有微博的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嗯。推开世界的门， 有声吗？这 有声，对吧？对，现场这调试 live 的感觉，就好像去到阿那亚那个 DDC 的现场。 但我完全听不见我的。 哎，可以吗？我觉得这个声还是不错的。 有的， 你们能听见我们的？ 可以， 我能听， 我可以听见你。 我听不见，我 耳机反送是不是有问题？ 对， 没事，我听不见也行，都可以。 啊 ，OK 吗？ 有这个有声吗？ 哎，我们节目我特别啊，现在我们也有一个 青哥，你能听到你的 bass 吗？是吗？ 他们现场 live 就这样。 哎，你要不要把、这个？ 我可以听到我，你们都听不到。喂， 我现在听得到你的声音， 可以 特别清楚。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耳机里听不到他们自己的乐器。 哦 ，OK， 那等一下我调整一下。 要不就可以先把耳机摘下来，我们就这样弹一下。 嗯， 可以，可以 行嘞。 我返璞归真一下， 太可以了， 太可以了， 太可以了。我们不插电，不插电啊。 对， 来， 我们连耳机都不用戴。 对， 好嘞， 好嘞。 推开世界的门，火星电台。 世界的门。好，我们重新来一遍。 哎呀，好了，现在可不好意思啊，刚才 因为 这是刻意设计， 刚才是试音啊， 因为大家刚刚开学，还得有一个 适应的过程， 对，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 特别好， 慢一点开，慢一点推这门，嗯。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个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多累的话一声，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个不懂计较的认真，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多累的话一声，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年少的轻狂，迟暮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 就是我赎罪的渴望，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推开世界的门送给大家。 我已经推开这扇门了， 就是 而且还没有买票。 以前听他们这首歌的时候代入感极强，就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学生模样的当时的自己吧，就是面对这个世界的那种迷茫， 一无所知， 对，然后还有一些怀疑疑惑，但是推开那扇门那一瞬间仿佛看到了一道曙光。 哎，这首歌好听，而且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那天我还记得我还周日晚上跟我听友还分享了，说这首歌其实每个人心里好多扇门啊，对吧，爱情的门啊，然后工作世界的门，每天如果是你推啊推不开就别推了，就待在那儿其实也挺好，别硬推啊，但是推开了呢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精彩啊。刚听了一首这个现场的 live， 哦，你们真的，我绝对是我特别就是我自己买票也要去看的那个 live，但是没赶上之前的， 这都是借口，肯定会通知你。 酒没有喝到位就不 太好。今天带到现场来了吗？ 好，我们今天其实特别特别期待火星电台今天在现场还有其他的歌，不过我们不着急，我们待会儿再唱啊。 好嘞， 咱们就从校园开始聊吧。哎，你们还记得自己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就是我们要不然先从看起来最年长的一位， 贝贝老师， 实际上也是最年长。 我们今天真的要隆重介绍一下，因为就是在各大音乐平台啊，就除了现场去看 live， 或者说在现场去了解火星电台的人，可能知道就是四位的同时存在。但是就是通过这种官方的直播，其实对于贝贝老师还有韩阳都是，认知有点少。但是其实你们在一起已经磨合了好多年了， 十几年， 对，而且贝贝老师。是我们一直认为，不是我们一直认为，就是中国最好的鼓手。 对， 而且就是 不接受反驳， 对， 不 接 受 反驳。而且朋友们，你们可以看你们喜欢所有的偶像们，最近就是所有的这些，尤其是创作人发行的唱片的鼓，基本都是贝贝打的。 对， 哇。 吴永恒括号 吴永恒，对，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些歌的快捷，基本都是 绝对是大咖。嗯，对， 给崔健老师也打了很多年的鼓。 对，就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嘛，就是。我们今天往校园这个方向， 往校园上你， 往校园上 你， 重回校园啊，重回青春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学音乐的？ 16岁吧。 是，那果然是在学校的时候。对， 大概上高一 就开始 左右的事儿，但是没有真的学音乐，就是业余爱好。 对，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业余爱好敲桌子什么的都没敲出来，但是您是走上这个专业的这个路。其实那我们其实都可以聊一聊，就是因为今天我们非要说把音乐和校园放在一起，我觉得啊，大多数人其实听歌的一个特别密集的时间段都是在校园里面，就听歌啊， 肯定是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嘛， 对， 得听的最多的时候。 他说你人生当中，其实你在一个是12岁还是什么一个岁数，你那个时候听到的音乐决定了你一生的品味，就是音乐品味。就那个时候你接受的音乐是什么，你刚开始听的时候听的是什么，你这辈子听的东西差不多也就这样了。你们接受这个观点吗？ 反正对我们都是这样的，对，基本都是这样的。 所以以前听什么呀？以前听 十几岁就是摇滚乐了 啊， 就听摇滚。 对，所以就一直就是独立音乐和摇滚乐了 啊。 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好像 你俩是不是以前还组过一个乐队来着，还是之前跟别人组过一个乐队？ 我们俩对大学的时候有个。 小雨没有听过一些粤语歌曲吗？ 粤语当然听过了。 这哪里的口音？ 就是这个两种风格不会让你们的后来的音乐创作有一些。 哦，您说的挺对的，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他是说的是你俩的这个性格特质 啊，不是那个粤语歌曲，对，就是可能是 小时候都听小虎队， 哎， 对，都是小虎， 好了， 都是听小虎队长大的。 我收回我刚才那一段话， 他们好像就当做这个弹幕飘过去了， 哎， 就 特别好啊。 三个人其实四个人同时出现这种性格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就是你们四个当中，你觉得说谁的性格是特欢脱？好像不用说了哈， 欢脱是 就特 名词解释一下， 就是特别的放飞自我 啊，那肯定是黄少， 欢脱肯定不是我， 你要澄清一下， 我是黄少，肯定不是我 啊， 应该是贝贝 啊， 真正放飞的时候，对， 谁不来说谁， 就这意思。 就 不是北山 啊，我以为是韩阳呢，抱歉抱歉抱歉了。 这个天线宝宝，这个不好意思啊， 今天尬了。 好，就不管你们说最这个欢乐的是谁，我觉得其实，在音乐创作里面，难免角色也不太一样嘛。 嗯， 我先说一下吧，你们都是基本上在这个整个音乐的这个制作的，就是基本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分工嘛？ 嗯，我负责词曲的部分多一点。 对。 嗯， 大多数其实我看火星电台的歌，其实也邵峰， 我就别谦虚了，对，词曲都是我 写 的， 多一点， 厉害。 曾老师， 我对就是编和制作多一些， 哦，这分工很明确，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是贝贝老师这边也有，就是 贝贝老师其实是因为他算这两年 听起来没有别的， 不，因为我们其实这两年才开始一块儿 创作， 对，尝试一块儿创作，因为在过去我们其实更多的是一块儿，就比如我们编好了，然后贝贝来打鼓，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贝贝在录鼓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创作 ，OK， 对，简单来说就是 二度创作， 对，就是你这个不行，我得这么打，我说太好了，哥， 你得有想法， 对对对对， 我们合作很多朋友 啊， 就比如说我跟曾宇， 就。 挺装的，在棚里是我们俩是大家的制作人，但韩阳和贝贝是我们俩的制作人， 对， 是我跟曾宇的制作人， 一般说录什么 有那种隐藏款，对吧？ 对对对，隐藏 菜单，幕后的大 boss 的感觉， 真正大 boss， 对对对， 厉害了啊！就刚才我们说一些音乐制作的，我觉得这特别像一个宿舍啊，四个人，就是大家是这个大学同学，好哥们儿，然后一起音乐创作。然后你负责这个部分，我负责这个部分，然后像贝贝老师负责这个赚钱养家这种，就是啊， 那太好了，我们一直期待这种人是这个部分。 所以讲讲那个，就是我们刚开始起点的那个故事吧。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 对， 一开始不是不可能，就是起始阶段就开始做音乐，一定是有过，比如说其他的工作，是不是也有其他的想法，还是？ 好像 毕业以后就直接就工作了。 对，如果搞音乐是自由职业的话，好像一直就没有，一直是自由职业 啊。 我好像也没有过工作。 对，所以最开始就叫火星电台吗？不是吧？ 谁说你们是做电影什么本来有？ 那也不算是正经工作呀。 谁说的？都是电影产业， 副业。 哎，我们北京国际电影节马上开始了啊！那个是对 做电影音乐， 电影音乐 就是因为我们俩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乐队，然后乐队顺利的签约了特别大的唱片公司，然后就解散了 啊！ 对， 突如其来， 对 对 对 对。 然后解散以后，我们俩等于就因为认识了唱片公司的各位大佬们，所以我们就有幸留在那儿接一些案子，比如说像刚才给放的狼哥的歌，对，就给狼哥写的歌，然后当然给周迅做的专辑，所以就有幸进入这个行业了吧。所以我们俩等于就一直从那会儿开始就进入这个制作领域，对。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个那个大家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要叫火星电台呢？这是很多听众今天发来的最头条的 一个，就是这个，对，这个答案反正说了二十多年了，还并没有得到普及。 五个字，就是最早我们俩从乐队不是解散了吗？后来我们不是当时签了一个国际大厂牌吗？我发现曾宇可以，那好多都该规避都规避啊！对，我们签了一个特别大的国际厂牌，然后乐队不就解散了吧？因为那厂牌没给我们发唱片，等于把歌也给玩了。然后呢，后面然后但我们俩创作了很多，就我跟曾宇创作了很多歌。当时乐队就觉得我们写的歌都太流行了，不够 rock，就不允许我们排练和演出我们俩创作的歌。后面我们就把这些歌，交给了当时那国际厂牌的大佬，听他，我们想说我们俩可不可以有一个组合， 对， 就发我们自己的这些创作， 嗯， 大佬说，可以，但是如果你们先把这些歌给别人唱。然后就是能够从做制作人那种或者词曲作者从幕后开始做，因为他觉得我们俩都有这种潜质，能做的挺好的。 流行吗？不流行。 但是他也挺对的，其实就我们也做的挺好的吧， 挺好的，挺好的，别谦虚。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要打那个 credit， 就是打 制作 人员名单嘛。 OK， 就是总是黄少峰、曾宇、黄少峰。当时那个大的国际厂牌有一个同事说，你们最好起个名字，就是给这个 组合 起个名字， 火星 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看一个英剧吧，叫火星叔叔马丁 啊，对对对对对， 曾宇他的编剧里经常有那种 天马行空的东西， 对，然后有好多、嗯、好多奇，那个时候听起来很奇 是 奇怪的 pad 那些 synth 声音嘛，就是就挺太空的， 嗯、 但不是那时候，现在也依旧， 现在也是这样的 先锋啊， 现在大家都现在大家都很太空， 所以我就想说，可能就是跟外太空有点联系， 嗯、 有点联系，有点关系， 对、 啊，找了这么一个星球 啊。 啊， 然后 好 嘞， 电台是因为我们最早接触所有流行音乐、摇滚乐最早的 渠道都是电台。 好，也是北京音乐广播在推行中国原创音乐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欢迎收听啊，这个接过来了啊， 耶 耶，接过来。 所以这个一颗口香糖之后，然后让大家都变身，就是从那个外星人变成一个地球人的身份了。 对， 然后就是推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这个《宝贝风客》 哦。 我个人非常喜欢。 心别多伤，走了的也不要遗憾，来来去去的每个生命都是该敬畏自然，怕你不甘，就此衰老的心还衰老的心还要等待，在周末的午夜里 这首歌也是我们这个常常会在节目里播放的一首歌啊、 嗯、 尤其是我的搭档经常会乐此不疲地向我推荐，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接下来又放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宝贝风客，宝贝风客，然后就跳出来了啊，这个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火星电台他们这种相对我觉得比较有你们标签的那种创作的风格， 嗯， 就是大家也特别喜欢这样子的，你们就是你听这个音乐的时候然后会不由自主的跟着音乐去你自己会蹦起来的感觉，但是不是说那种摇滚的那种蹦 啊、 但是自己有一个内在的那种律动在里面，这是你们创作的一种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嗯，就停不下来、 哎、好正式，我今天就 对对对就 夸太多了啊， 主要不知道怎么接 啊，对 夸的 太 多， 这首歌也收录在 乐评人讨厌啊， 对火星电台二那张专辑当中、嗯 啊、 是 吗、 嗯、 对 是啊、嗯、不是吗，谁的专辑啊， 记错了，来那个扣分的那个减法那个拿来给我， 就刚才说那个流行，说他们音乐流行、我其实从一个粉丝角度来说最开始听他们音乐一点都不流行了，就是那阵还没有流行什么 intro 和 outro 一张专辑的时候，就你们出的第一首歌就叫火星电台嘛、 啊、 哪有一首歌就那么大胆， 分钟、啊、 两分钟了吧、 啊、 得有 对、 嗯、那个前奏还是挺不流行的，我觉得、 哦、你发现吗，后来在现场再也没有演过这首歌 就不演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金牌制作人请到了，然后我们是要从他们给别人制作那些歌曲来聊一下他们的创作历程， 现在这首是给那个就是一个这个帅哥啊，就是屈楚萧做的一首小象、 嗯、 是吧，你和他的这就是 rock 一点的那个风格啊，然后其实也比较适合他的那个形象啊，然后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抛个问题吧，今天有个音乐藏宝图 哦 啊，来我们这个题让那个谁让王少，你王少来 好嘞， 来抛了音乐藏宝图啊，然后别把那个答案给露出来啊，别刨活了，然后就直接把前面那个就是直接、 啊、问我们的是吗， 不是、 啊、问听众的，问 听众 的 哦， 就是不让我看的， 而且他也不可能不知道答案嘛这个题是有关于你们的，你们来问，然后我们让大家来答、 嗯、 稍后可能会我们接一个你们的这个歌迷的电话好吧、 嗯 哦，还有接电话的环节，哇， call in, 音乐藏宝图

和我们一起欢乐。这段歌词就是希望全世界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这个盛大的 party， 一起分享欢乐和活力。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好了，我们先来说一下2009年国家大剧院在院庆时节制作推出了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歌剧《山村女教师》啊，作品已经首演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 对。 那么在2021年的9月8号至12号，历经12年的积累和沉淀，主创艺术家将会对剧本和音乐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精修和打磨。 以全新设计的舞台视觉来呈现，为观众带来新版的山村女教师、夏日彩虹、张译执棒，还有陈心怡，然后再次指导。希望大家呢通过这一部赞美美丽人性的歌剧吧，对于当下的年轻观众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也可以深刻渗透出新时代的精神和面貌。 详情请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Sorry， 啊， 放错了， 没关系。杨乃文的这个版本，我们可以再一次再听一下。 不着急，这个歌我们本来是要留在后面。 主持人自己给自己抛活了。 我经常这样，作为一个现在还在坚持用 CD 播放音乐的电台，其次常常会有一些我们这样的一个偶然的偶遇的美丽啊。其实本来要播这首的， 别致。 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刚才这个挺好听的， 播错了，我特别特别刻意的给播错了。 想再听一下返场回是吧？ 没事没事，我们来听这首啊，就是叫别致。这首歌也是刚才其实特别想推荐的一首歌，我们先让大家听一段。稍后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加减法，我们会有一个这个青春返场金曲啊。 幽默简单随意，别深刻要忘记，快乐混合着焦虑，那一边你哭得起，你的成就是舍得掉有的着，从来不需要等位。 每个人都背着债，可没少精彩。 这首歌的名叫别致， 嗯， 可以大概其实聊一聊这首歌，因为刚才这个黄老特别推荐这首歌，你特别喜欢这首歌，应该是开始了已经啊， 他已经做好了开始要唱那个童年的准备了。 来，好呀，你这个有点像那个班干部要这个发言的那个感觉。 谢谢。 好嘞，那好吧，我们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Okay, 你就抓紧时间，咱们就聊，你又坐回来说是吧？ 说不是简单说一句呗， 说一下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对吧？ 嗯， 我们得说啊， 别致 啊， 嗯， 对，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在第二张专辑里面， 对， 是为什么是吧？ 对， 对，为什么？ 没 有，也没有为什么， 也没为什么。 刚我没问 创作的起因呢？ 不好意思啊，那个时候我们是给，其实这个歌啊， 嗯， 是当时给那李易峰写一首歌， 嗯， 他当时要一首歌，但而且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跟曾宇也没法见面，虽然我俩家挨着，是邻居，但是也没法见面，我反正想写一种有人和人都有距离，但是人和人又都没有距离的那种状态 、 嗯， 然后写完以后就有点不想 不想给 了，后悔了， 行了，不想给了，不想给了， 这 是 这个好东西得自己留，好听好听啊， 好嘞， 怪不得是我也不给， 谢谢。 然后其实挺好的一首歌，然后呢，接下来其实我想通过这个刚才呢瞬间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音乐加减法嘛，你看我们现在手里其实有那个牌哈，今天其实我们待会儿我们在唱完这首歌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游戏， 嗯， 对吧？就是如果让你们现在生命中加一个东西，你们想加一个什么东西，减一个时候减一些什么东西，试试看啊， 哦， 可以试试看， 还这个有点意思， 哎，有点意思， 好 嘞，啊， 行， 好，我们先来唱一首吧，因为今天我们刚好是开学季，我们也来体现一下我们的快乐的童年， 是的， 对不对？ 我们在唱之前先抛一个问题让大家就是做一个缓冲啊，就是请问一下，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就是火星电台起初为周迅做的那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叫《看海》，请问那张专辑的名字叫什么？ 对， 发送专辑的名称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到974最王牌， 是一个季节，刚刚过去， 对， 好，基本上算透露了啊，好，来我们准备吧，现在我们要来现场为大家带来一段的这个 live， 也是请现在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特别要注意了啊！ 嗯， 在北京音乐广播啊、微博直播，还有这个微博校园、微博音乐，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演出的现场啊。 对。 然后我们现场还有，其实还有我们今天特别到场的观众啊，就是这些同学啊，谢谢同学们啊， 谢谢 同学们、 粉丝啊，这个 特别特别忠实的 粉丝， 对对对，谢谢。好，来，我们准备吧。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开学快乐， 这个真有点就是迎新的这个晚会什么的，然后几个师哥就这个他就唱了这么一首啊，然后也让我想到我那个时候刚开学迎新的派对 啊， 唱我当时翻了一首朴树的白桦林，我记得特清楚，然后唱砸了，然后我就 好厉害那个歌， 失去了很多本来暗恋我的人。 我也想说，对，好厉害那个和弦好多。 对， 那么丧肯定会失去很多暗恋。 对，就感觉就是还没弹就要分手的意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今天直播一定要收藏，然后一定要就是发送这个朋友圈，让很多朋友都来观看。为什么呢？ 嗯、 然后刚才呈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一幕，就是咱们的著名鼓手贝贝老师 在弹贝斯， 对，在扮演的贝斯的角色。 这段哎，这段那个我们新媒体的。这个同学麻烦到时候切条，我们这个回头啊一定要播一下，太厉害了，太珍贵了。好，这个音乐加减法我们做个小游戏啊，我们这听众已经在线上了是不是？ 没有， 还没有上线吗？ 马上就上线、 啊、我们这个电台的直播太像课后的这个兴趣小组了，这么随性吗？啊， 我们先给大家一些时间吧。 好， 嗯， 那这个牌子要不要用一下，给他们一个人发一个？ 行了， 好来一个人说一个，如果说生活里面做一个加法做个减法，分别会加到什么减到什么，来 加一些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特别特别特别好。因为其实真的人生到最后一回顾，遗憾什么大多提到的是跟家人在一起时间太少了。好、嗯、减 一些名利场的欲望。 好， 漂亮 漂亮。 Thank you。 说的这么好还让后面的朋友们怎么说？ 没法发言了。 你先说。 好、哦、干杯。今天晚上有一局去不去？ 不去。 生活当中加一些什么呢？ 妥了。 我也本来想说第一才说加的那个 OK 可以一起啊、都可以啊。 不，我就要加点别的。我想想加什么。 加什么？ 这就是团队的好处。 对，加一些更想做但没时间做的事儿。 嗯， 哎，这个好。有、 嗯、比如说还要加吗？还要加。对，比如学习一些，在这边比如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即使这些技能没什么用，特别无聊的那种 新的技能、 嗯、对 有技能帮身， 养花啊， 养花什么的， 对对对，学个新的乐器啊什么的， 对 对，这个有意思。生活的情趣就是加一些， 对对对对， 减掉什么？ 就减少点工作呗，然后减少工作的时间来做那些事 儿啊， 特好特好， 特好特好的。哎，这个哎，你们俩的答案其实有一些雷同的，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哎，有意思，有意思。 来来，期待着 你希望有点独处的时间，他希望多一些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他希望减一些生活名利场的欲望，啊，你希望呢，就是能够。学习新技能，用来在这个 一看生活状态不太一样了， 挺好，挺好，挺好。 贝贝老师呢？ 对， 在生活当中想加点什么，减点什么？ 贝贝老师， 想加点跟我们乐队在一起的 时间， 多点工作呗。 不是工作， 就是在一起欢乐的那个相聚的时间。 对，创作玩音乐的时间。 嗯， 这个其实也挺难得的，因为。工作很忙的时候就真正聊音乐，说想说我们这个凑在一块儿说这事儿怎么弄，这个就太少了。 没错。 对，嗯， 对，然后减 哎，把牌子举一下啊，加是这个啊， 加是加点在乐队跟乐队一起玩乐的时间， 减去什么？ 减也是想减点工作， 哎，这微妙了，就减点工作的时间，但也要一定要增加一点和乐队玩的时间。 您看出来了吧？ 哎，看出来了，看出来 了，明白 了。 就我们乐队，就我最悬。你看，有一个出差正在工作，然后有两个人说疯狂就想减工作。 哦，明白了。 那这怎么办呀？就赚钱养家还是得靠你啊。 对，其实是这样的。对，他憋大招的赚钱养家，最终还得靠他。 其实我觉得一个乐队或者说一个组合啊也好，或者是几个伙伴在一块儿，今天我们这个打这个音乐好伙伴的概念，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然后大家在一起，我觉得你刚才都提到了音乐，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你们的共同的一个目标啊。找不回来了啊。 然后 我们现在要接个电话，接通了吗？ 还没有啊， 电话打不通还是怎么样？这个、 没有，现在正在选人。 这个同学去食堂吃饭了，是不是？ 因为就是喜欢火星电台人实在太多了，然后投来这所有的这个答案，我们都要筛选一下。 然后我们微博的这个直播的朋友啊，然后别忘了可以评论、留言、提问啊，我们待会儿会有个翻牌的时间。 嗯。 然后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小伙伴，如果可以想提问的话，可以递小纸条，好吧？ 嗯。 OK 啊，有什么问题要问的，特别希望我们问到的问题。 我怎么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打进来那个声音会特别熟悉呢？ 啊，是吗？ 我们为这个得解释一下，我们没有托，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没有那个。上回有一次那个 FIR 来， 一般呢？ 不会，上次 FIR 那个乐队来的时候，我们打进电话也确实是特别喜欢他们那个听众，而且碰凑巧的， 对， 没有那个演习， 对， 我就怕听到那句气氛一般。 其实我们作为那个粉丝，就是特别好奇啊，就是你们这些音乐人在创作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一些灵光一现，然后需要哪一个生活当中细节去点亮你们呢？比如说，有的人是不是因为一些情感啊，或者日常生活啊？诸如此类的，懂吗？ 懂， 然后呢？ 既然您都提到了这个，说是细节，因为所以你很难总结它，因为太临时了，太随机了，这种刺激。 对，所以第二张专辑的主要的这个创作风格也都是随机来。还说 第二张专辑，我觉得深陷于情感的植物。 哎，我喜欢这句话，深陷于情感的植物，就是在那个情感的这个世界里面，有些徘徊、纠结。 对，然后反而，其实你关注到了，就是生活，就是关注到现实世界一些东西，反而没写什么情感。你看那个 Radio Mars 2，就是火星电台2这张专辑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情歌，基本上没有，都是写 现象， 对，写现象或者是生活状态啊， 感悟啊， 对， 就是有点自己的意识的那个流动的状态、啊， 对， 对， 可能那段时间情歌都出售了， 剪一点， 就我觉得 对， 好，特别好，我也往校园上面绕一下啊，就是其实在校园里面，其实也除了这个，尤其大学，我们说大学啊，需要思考，也需要恋爱，好吗？ 来，我们今天选出的这个 来 学生代表已经出现了，嗨 ，Hello， 嗨，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怎么称呼？ 哎，你们好，我是张杰， 张杰， 你好， 张杰， 你好， 好。那个张杰同学，你现在在哪儿听节目？告诉我们。 我现在停在了路边。 我知道，就是 他很紧张。我看了一下，关注我们的时间，2018年，也算是一位老朋友了。 就是路段在哪儿？我现在从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小窗户看上去，现在天都已经黑了，是不是？外面是这样吗？ 对。天还不算太黑，蒙蒙黑 。 就是在蒙蒙黑的状态下哦，你要不要跟火星电台打个招呼？ 嗨，火星电台，你们好。 嗨，张杰，你好。 哦，这个我觉得 很像，就是新学期开学，大家互相介绍认识一下。 还是不认识。 你好，我叫张杰。 张杰同学，待会儿再这个我看有没有问题，我们先问你吧，好吧？这个问题刚好三道题，我觉得今天我们火星电台三个朋友一人问一道， 行， 答对题，然后才能够赢取我们今天送出的这个小礼物，好不好？ 嗯，好。 哎，你们有什么签名的专辑 CD 可以送他吗？ 当然有了， 现场太有了。 我们还有签名的 T 恤送你哦，张杰。 哇，现场我帮你要，本来就只有一个9.9块的小红包而已啊。好，我们准备啊，先来答预热题吧。刚才说到的给周迅做的这张专辑是， 叫《夏天》。 对啦， 恭喜你答对了。 Ready， Go。 好，来， 准备答题了。 等会儿，我 音效又找不见了。今天你是脱线状态啊 ？Sorry。 哦，这是。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知己的 什么？ 花衣裳。花衣裳。 恭喜你答对了。 你还没有出选项他就答对了。是吗？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自己的花衣裳。 恭喜你。 哎呀，好了，我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几乎 答案说的 呀。我刚才说是挑一个你们的歌迷啊，真的是挑中了，但不是安排好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他。好，来第二题，曾老师， 第二题有点难度。阳光多灿烂，可我的什么行驶的缓慢？ 我好喜欢这首歌。 嗯， 阳光多灿烂，可我的 A 是 行驶的缓慢。 A 是自由 ，B 是爱情。 嗯 自由，自由。 自由，阳光多灿烂。 耶，恭喜你答对了。 阳光多灿烂，可我的自由行驶的缓慢。 Ethan， 答对啦！ 张杰，恭喜你答对了。你想加入火星电台吗？我把曾宇开除了，他都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哎，我们加一个女生伙伴啊、哦， 太好 了，好很好。 嗯， 对。来，那这个 老师 哎不行，有了女生就不是火星了，地球、 啊、 地球电台了。好，那来贝贝老师， 第三个 啊。 所有孤单的人啊，请用力什么？ 哦 啊，两个选项，给他两个选项吧。 A 是悲伤 ，B 是坚强。 我从黄少的眼里已经看出迷茫， 他也不知道， 他也被开除了。 开除， 这个火星电台今儿自 自我开除。 好，来来来， 自除 A 还是 B？ 悲伤还是坚强？ 坚强。 坚强。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坚强？你想一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悲伤吧， 悲伤。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好了好了。 所有孤单的人啊，请用力悲伤。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他自带音响，我碰。 哎，记住我 分类的一个朋友， 我是你的同桌啊，在我的帮助下，你这个在三位监考老师的这个。 谢谢。 好，恭喜恭喜 恭喜张杰。 所以接下来还会有个认识你真好的环节，你可以在这三首歌曲当中选择一首，然后送音响送给的人。 没 有吗？ 没有这个环节了， 今天没了。 哎， 突如其来。 今天我们这个派对呢，只要做一件事情，三位音乐制作人，我们在这个客户的派对帮他来鉴定一下，就他的声音，张杰同学的这个声音，你觉得他是什么特点，适合什么样子的歌路 啊？ 适合什么样子的这种歌，这个。哎，制作的方式。 张杰同学，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你能不能清唱两句？有没有清唱两句一首你喜欢的歌？就刚才那首，你比较熟悉的《推开世界的门》也行。 放松， 放 松， 来， 放松， 好，来开始吧。 闭上眼睛， 这个真的不是托 拜拜 啊，真的不是托，我们真的现场选的。来，开始。 左手的你呀、啊，右手的你呀、啊，自己的花衣裳。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 非常可以啊！ 你唱的太好听了，张杰。 嗯， 完了， 你就适合这首歌。 这队人这么说， 这首歌要送出去了吗？ 送出去了，送出去了， 送出去了， 送出去了。 嗯， 哎，那个曾老师会怎么评价一下？ 啊，我还已经我觉得特别特别起的好高啊，特别清晰这个声音。特别好， 这二位就已经就是对于女生的这个声音， 嗯， 就觉得说已经非常超脱他们的想象了。 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儿结束了，好吗？ 嗯， 就认识你的 好 环节， 好好好， 我们改天有机会能给你补上，行吗？ 谢谢， 好好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谢谢张杰，再见。 恨也轻轻恨过，该忘的。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 伤了你，你弯腰的飞跃人如鸡，我盼绕了清风又安定，你听到

挣脱了每一个角色，被谁唱错的歌，歌词却还记得。爱错的，爱错了就算了。所有相爱的人， 感谢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啊！那其实在这儿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2009年国家大剧院在院庆时节制作推出了首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歌剧《山村女教师》。 嗯 啊，当然大家都特别的关注哈。这一次呢，其实大家要记住，在2021年的9月8号到12号啊，就是12年的积累和沉淀， 嗯， 主创的艺术家呢会对这个剧本和音乐啊进一步精修打磨。所以说现在其实会有一个全新的设计的舞台的呈现啊，会有一个新版的山村女教师，叫夏日彩虹。 对，张译执棒，张歆艺再一次执导，然后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部赞美美丽人性的歌剧，和当下的青年观众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时刻渗透出新时代的精神和面貌。 对，张译执棒，陈欣一再一次执导。 心最脆弱，所有相爱的人啊。 刚刚因为我们在连线的环节里面，其实也听了一些剪辑啊，都是你们给其他人创作经典歌曲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在这儿再一次啊，先请我们的所有的听友，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看回来听回来啊，再次欢迎回京电台，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Hello， 刚才说话的是黄少啊，黄少峰啊， 然后曾宇， 曾宇 也是贝贝老师， 哎、 这首歌就说。 啊，欢迎几位啊！ 嗯， 刚才说了嘛，这些歌都是写给别人的，对吧？ 是 啊，很多其实数不胜数，我们也播了好多。这些年来，其实你们也和特别多的优秀的音乐人合作啊。 嗯， 刚才狼哥的歌我们播过了，刘若英，包括之前我们刚才提到周迅啊，做了整个一张专辑的感觉，其实很多很多，包括杨乃文，其实会有一些感受吧，就是跟每个人合作，他们的性格不一样，或者对音乐的理解啊，都不太一样，是不是也对你们每一次都其实提出了特别大的挑战？就会，就算是一个量身定做嘛，对不对？就是会考虑到他们的特质这些。 是， 嗯， 哎， 啊， 不是， 你说一试，然后就看我 剪辑， 这个话感觉话撂地上了。 不是五星级服务工作者吗？ 对呀、啊，你怎么？ 对 呀、 啊，你们这个是， 我们都是特别有服务意识的那种啊。 对啊，那现在人家话怎么掉地上呢？ 这个对这个订单以后怎么对吧？我们 没有，我们首先我这些艺人都，首先我们审美都特别驱动，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太多量身定做的过程，就是互相很欣赏大家的， 很投缘， 对，很投缘，然后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他们也觉得一击就中， 对，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比较对非常有服务意识的一点， 五星服务其中一星， 对对，服务五星服务其中一星，对对对对 对， 好评好评， 给到投缘这一项，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他们唱，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其实他们往往自我的表达就已经非常好了， 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用。我们只是说从比如说大的音乐上或声音上去有一些，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喜欢他们表达出来的东西， 对、 嗯， 所以就一切非常的顺畅就， 对。 那其实以前给别人做，后来其实渐渐的自己也会有很多台前的机会啊，自己的专辑，然后包括演出什么的，就是你们这个过程的有一些转化的心理的这个过程吗？你们更喜欢比如说是就是在台上唱歌，还是就是觉得我就做音乐会更开心一些？啊，我觉得这个，贝贝老师沉思不语。我觉得应该是你，是不是对你来说更喜欢做音乐这件事情？就是还是现场也会很开心。 现场，因为对我们来说吧，从喜欢音乐小时候，那个作为爱好，然后一直到后来玩搞乐队什么的，演出好多年了，然后反倒是觉得可能在幕后做一些制作，可能有的时候，不一样吧。现场可能更过瘾。但是在幕后可能更自在， 就会更开心一些，更自然一些。 对， 好，问题来了，来，那个板儿又出来了，来，我们开始继续音乐加减法。如果先让你们现在从你们火星电台的音乐里面加一个东西，减一个东西，会分别加到什么？减到什么？就是将来， 如果你希望能够加成一些部分，或者说你们想做一些什么部分，就请说加法。如果想减掉的话，就减去一些什么、 嗯， 有吗？我们这个只打一轮就好，或者还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那肯定不一样、啊。 我想请 先说、嗯、 来，你希望现在我们的音乐里面可以加一些什么内容？有想过吗？ 我希望我们的音乐里可以加一些。 比如加一个女主唱还是什么的， 张杰， 张杰， 你开到哪儿了？张杰， 张杰说好嘞，这就来啊！哎，有没有加点什么、 嗯？其实现在想象力挺丰富的，但是我就是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更强烈一点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吧。 对，就再加一些 团魂 气质。好，减去什么？减掉一个男主唱 减去一点鼓吧 那别了， 只能说自己了 OK、嗯、 对老师这次还录了一张自己的专辑来着呢，等会我们介绍一下。 哎呦、哦、哎，太好了，有机会了、嗯、 张伟老师 加 金举牌老师，谢谢、 啊、加 金举牌， 加我觉得我们现场可以加一个键盘手的，其实我们原来有一个键盘、 哦、 对但是他一直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所以回不来嘛，所以我特想，我们老在聊这事儿， 嗯， 就 因为现在我们四个人嘛， 就完整了， 对，但是想对更完整一些，所以想加一个键盘手，我实在想不到要减乐，就是这个乐队要减什么，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挺不够的，就是好多东西还没有， 就可以谁不来谁不再说谁就可以。 韩导， 他是音乐加减法，这个游戏的名字叫音乐加减法，他叫音乐加减法，必须得有减。 皇上就开始划重点了，其实也可以不用减，其实 对，我就没有 减 就可以 不 说， 对，减、 嗯、 一个零也可以减、 嗯、OK 好， 对啊，那你就说减一个零，说呀，翻过来翻呀， 我已经说完了， 翻牌 子，举牌子， 小伙伴今天在吵架，你看， 哎呦，哎，这个 到 宿舍的那种， 回到宿舍了， 减要翻呢， 翻完了， 减一个零，说翻着说减 啊，对，你要再这样，曾老师待会儿推开世界的门出去了啊！ 张杰，快回来，我们决定减一个主唱。 张杰，你到底开到哪儿了？ 哎，来，主唱哪儿？ 我就希望我们音乐中加点速度，减点包袱。 好， 因为我们 总结好， 写好的歌都是那种中速或者慢歌，现场好像不给劲似的。我们希望能有点快歌吧。 嗯，哇，就是这个，就是或 live 的时候会更，大家会更爽一些。 对 对，其实哎，这个是真的。好，听完了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真的来现场唱一首歌给大家了。 嗯、 今天其实火星电台准备了几首歌， 三首， 我还挺好奇他们会分别唱什么。然后刚才其实开场其实唱了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嗯、 啊，这个是大家都喜欢的一首歌。 还有两首呢， 还有一首。 那我们按照那个，那我们就按照这种啊、哎呦，我这个有点这个拉伸的意思，拉伸的造型，我们就按照现场的那种排序，就是从慢歌到一个中速一点，就像我们看慢慢加速，就像我刚才说的加速、 嗯、 OK、 我们带来一首轻松版的路遥知马力，因为刚刚主持人也在说大家进入校园，我快坚持不住了，进入校园的时候呀、有一些有一些思考，同时也有一些恋爱的，就是大学生同学们， 对 吧，有些爱情啊、 对。对特别好，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哎，注意那个歌词里面有一个，咱们做一个精简，好吧？ 早就已经搞定它。 好嘞。 要的不是你爱我，不是你恨我，都太麻烦。来，哎， 主持人强烈提醒， 哎，真的是， 重复提醒啊， 重复提醒， 然后放在这儿。 好嘞， 结果就给你。 别， 三 好， 二 来 一，灯光弱一点。 哎，我好喜欢这首歌。 女孩，你别哭了，她要走你就让她走吧，那只愚蠢的乌鸦。嘿，女孩，你别傻了，2921天半，该放的还是要放下，一种叫做幼稚的我们的固执的潇洒。 给我们的一场梦，你做得过瘾吗？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免得谁给谁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吧。我要的一定是对的，因为我错过，伤口偶尔还会疼。哎啊啊啊，哎呀，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嘿，我们盛开吧，所谓矜持都是浪费，你的狼狈和妩媚，一种叫做一见钟情的东西，让人小心。我说对了就对了，哪来的那么多矫情？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免得谁给谁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吧。我要的一定是对的，因为我错过，伤口偶尔还会疼。嗨嗨嗨嗨嗨呀，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会好的。 哇，这个版本我喜欢，那句改编免得谁给谁麻烦，比我那个好，那个太简单粗暴了。 就是免 得 谁给谁麻烦吗？ 他这个免不了，所有相爱的人啊，都是在劫难逃的天真嘛。嗯， 开学的时候就别给对方添麻烦。 对对对， 还是先整理好书包啊，课桌，先好好学习。 是，好好学习，是课余生活，我们再丰富多彩。 别唱白桦林， 我再不唱。那会儿你们还 没沮丧， 关键那2000年的时候你们还没出这歌，要看我唱这个了啊，特别好。 认真说，其实火星电台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来着，就是录音院主理人。 哦，吓我一大跳，我以为是白桦林守林员、护林员、护林队。 就是借着你们给这么多人创作的这个契机，咱们聊一下这个录音院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吗？ 嗯， 进行录音院的 老总又抛过来了， 老总曾总， 那录音院就是我觉得宗旨就是让所有想没有什么包袱的这些朋友们能来这儿好好的唱唱自己想唱的歌。 嗯， 对，所以我们就秉着这个原则一直玩下去，因为所有来唱歌的朋友们都。就是他可能在别的领域都有更成功的工作身份，但是他在这儿就更自在一点， 对，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所谓那种特别商业的要求，所以就更自然。 对，就是都对音乐有倾吐欲。 嗯， 然后现在有做了几张专辑呢？周迅的一张是吧？ 我们可能有现在发了得有8到9张专辑了吧？8到9张，周迅的，然后宋佳的，曲楚萧、学冰的、于斌的，小于斌的，那个张瑶的， 太多了， 还有谁？ 金志文、 志文的、 志文 的、小文的，对，反正就这还有谁？还有谁来着？还有一些朋友们都在做他们的 EP， 因为他们都太忙，所以就是可能做不了专辑，但是都在发。 你的意思就是周迅、宋佳都不忙？ 他们是主要的主咖，所以再忙也要发专辑。对，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 曾总真的 可以可以， 经受过所有 这 些社会 这么多年了， 社会风雨的洗礼以后，真的够厉害，就是能够 你怼我，我就给你怼回去。 嗯，哎，我觉得你们聊天这个状态，就是我们这个特别特别好的哥们在一块儿，就应该是这个状态。 嗯， 对，平常也是这样吗？ 对， 一会儿 下楼都有 下直播就自己打车各自走，都不坐一 就散了是吧？ 哦，这个我是我能想象到的。 嗯， 啊， 金志文也发新专辑来着，然后就是去年好像你们给他们做了一张专辑是吗？ 对，就是那张， 就是那个 All In。 对对 ，All In，All In 那张， 对 对 对。 他是不是也翻了一版那个《 罗 拉之 玛 丽》？ 对对对对。 哎，我们要不然就播一下小文的 《All In》。 好 了， 好 好 All In 啊 ，All In 还是。另外一首歌叫《重来大王》 啊， 其实播的那首 都可以啊， 对 ，All In 吧，是你们两个一起创作的， 一起唱，对， 嗯， 二人一起唱。 你这是 CD 几来着，嗯， ？CD 二下，今天大家全程脱线啊，就我一个人在线呢。 我们就力图去呈现我们电台直播里面特别可贵的这个部分。 不，他是故意问 CD 几，你知道吗？就我们是用 CD， 我们是用 CD 强调这个， 对，这是仪式感，对吧？就是咱们自己陷入数字时代了，也得有仪式感。 这个你看，如果你们不在，我就得问他。如果这首歌我不是特别了解的话，但是你们在，我知道， 嗯， 这首歌是4:30还是5:56？ 这你难到我了，我还真没算这时 间，就是4分多钟还是5分多钟吧？ 那你不如问我 前 奏吧。 你说 all in 啊？ all in 好像5分多钟， 肯定是长的那个呀。 你看， 好像是5分多钟。 你看，这就对了，我都不用选，我问你还得告诉我， 还得算算 CP 一 CP 二，就是这首了。他的那个嗓门比较高，就高音那个比较高， 对， 所以给他写歌的时候得把这部分得设计进去，还是。 对， 减弱这个部分 要设计的， 要设计 的。 醒来第一件事，赌上我身家性命，从来没想过留活口，我自己都认命，从没考虑过这一切算不算是一种病，我再不去考虑这一切都认命。阳光、海浪、沙滩、大美女，我的幸福在哪里？阳光、海浪、沙滩。幸福靠自己， 熬夜，全熬夜了。 哎，你就玩德州扑克吗？ 不玩， 不能轻易的熬夜，熬夜就懂吧？ 就完蛋了是吗？ 也不是，要看胆量啊。好，我们来回来，继续回到这个我们的音乐广播啊，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迎新派对。 对， 这次呢，音乐加减法就特别策划。刚才我们其实火星电台做了一些小游戏，同时呢也。告诉大家人生包括音乐哪些做加法哪些做减法，同时呢，我们这一次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的这个线上的音乐奖，不少的朋友正在通过我们的视频正在收看我们的直播啊。 对， 现在目前呢，在我们直播间一共是有45.4万人啊， 嗯， 就是观看我们这次的直播。所以接下来呢，哎，我要说什么来着？ 会有个翻牌的机 会。 会， 对对对，要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来来来， 有听众提出两个问题，我们分别来回复一下。 好， 嗯， 我们来选两个问题哈。 好， 第 一个朋友说的， 他们刚才选了两个，第一个我先来说一下他的名字吧。 好，嗯， 叫做，sorry 啊，哎，在这儿长颈鹿果果鹿，他说火星是先写歌还是先写词？ 先写歌，我从来不先写词。 就因为是词曲是你的部分嘛， 对对对， 就先写歌然后再、 嗯、 再填词这样， 对，或者如果幸运的话就词曲一起来了， 嗯， 对 啊， 但我很少有先写词， 哦，就不会说 不没 有 过有 了句子再去给他找一个调什么， 没有， 不会， 对， 哦，这个每个人其实不一样，每个音乐人也不一样，有的人是先把词写好了、 嗯、 再去找一个我想象当中旋律去填进去， 哦，好奇怪啊，开玩笑， 可能是这样吧， 开玩笑。 第二个问题呢？ 来，第二个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来，艾克你来问吧， 在哪儿呢？ 这个叫做 Funky Flower， 他说什么时候巡演啊？之后还会参与音乐节吗？ 你好 ，Funky Flower， 谢谢。巡演可能还不知道，当然想要参与音乐节呀、啊，谢谢。 就这么简单啊？ 太简单了。 这接下来没有巡演计划，包括没有发新片的计划吗？就是我据说发了一首新歌来着，我还听了。 对，刚发一首， 认真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计划是在年底，我们会有一些新歌，会陆续的发出来。 问你什么时候巡演？ 别着急，得有新歌，然后才巡演嘛。 啊、嗯，火星电台三是吗？ 对对对，然后火星电台三就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了，所以我们得慢慢写。 嗯、 然后这个，但是巡演是因为我们本来其实计划是下半年，但是因为有疫情嘛， 嗯、 然后疫情即便结束以后，就很多乐队都在巡演，所以我们就想往明年放一放。但是今天可能。这个几个月后会有一些音乐节，会 参与， 对，会有一些音乐节，所以我们会关注我们的微博，对，对，我们会定期发布。 哦，请关注我们的微博，谢谢。 特别棒， 火星电台。 今天我们都狂这个 at 你们在我们这个官微里面。 哇，谢谢。 嗯， 哦，真的谢谢，因为我们微博粉丝少得可怜。 不会吧？因为好多人喜欢 他们自己不打脸， 就找不到， 嗯，所以就经常也拖更， 嗯、 很多粉丝在底下都说 拖更，对，拖更，对。 嗯 哎， 拖更，对， 时间不多了，我们得唱一首歌，最后一首歌来结尾，好吧？ 好，好，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宝贝疯客》 哦， 谢谢， yeah, 又疯了 哦， 这个版本从来没有人听过， 好嘞， 包括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自己，对 但我就私心安利一下，我喜欢那首爱与分离啊，我也很喜欢那首歌 啊，爱与分离，我 好，一会儿我们演唱一首， 来不及了，下次吧，三分钟时间交给你 们， 们 下次再演唱这首， 下次再见，好，这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 ，Funky Baby， 火星电台来，然后我们待会儿下课了，好，来， 宝贝有坚硬的外壳，而且你内心很坚定，所谓的自我保护无从谈起，来了的就请别躲闪，走了的也不要遗憾，来来去去的每个生命都是在回报自然，如果我对你说谎不奢望被原谅，如果我对你说谎不奢望被原谅，如果我对你说谎不奢望被原谅，自尊心外怕你不敢，就此衰老的心还要等待，在周末的午夜里交换舞伴，免得谁为难，爱你是爱自己一定很有耐心，有坚硬的外壳，而且你内心很坚定，所谓的自我保护无从谈起，来了的就请别躲闪，走了的也不要遗憾，来来去去的每个生命都是该敬畏自然，怕你不敢，就此衰老的心还要等待，在周末的午夜里交换舞伴，

我是歌曲《冰雪冬奥》的曲作者胡帅。我的创作初心是站在一个世界音乐语境当中，充分的能够表达我们中国音乐的语汇，用古筝营造出一种晶莹剔透金属感的冰雪世界。爱北京，唱起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 新歌二号吴莫愁盛开。 我这一个笑，还一直在寻找，一直等待。 新歌三号斯琴格日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新歌四号杨家松越伤越勇敢。新歌五号金玟岐若。新歌六号王晰群落。新歌七号 Sunny 杨云晴你不适合两个人。 当时相爱的我们为了爱而奋不顾身。 新歌八号满舒克越美丽越危险。新歌九号朱星东拖着回忆走的人。 拖着回忆走得太重了，始终放不下你给的片刻。 新歌十号 Matt 吕彦良小心温差。 小心感受气氛在升温，四目相对刚刚好丢了神。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